北京电台八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永定河》第四集《人情风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远在数百万年前的地质时期，永定河流经的山西雁北地区的大同盆地、河北的阳原县、怀来盆地，都曾被浩瀚的湖水所覆盖，而且一直被一层神秘的面纱掩盖着。它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泥河湾的古湖。上世纪20年代，一位叫桑志华的法国人专程来到这里寻找古生物化石。桑志华是法国的一位神父，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正是他首次揭开了泥河湾古湖的神秘面纱，并确认泥河湾时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之地。1957年，听说河北省阳原县洪家窑村地下的土龙骨可以卖钱，人们蜂拥至此开采挖掘。直到沟壁多次塌方，砸伤多人后，才停止了挖掘。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无数中外考古学家在泥河湾寻找土龙骨与人类起源的秘密。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魏奇便是其中的一员。40多年的研究里，古生物学家魏奇一直对泥河湾古湖从事考古挖掘工作。他在对这里的地质地貌进行了大量考证研究后，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按理说，泥河湾古湖经过了数百万年的沉积之后，湖底应该有大量的泥沙沉积，但这里并没有。那么，湖底的泥沙到哪里去了呢？由于时间久远，魏奇只能通过地质地貌进行推断。他发现， 泥河湾古佛在桑干河出山处有一个大的豁口，这个豁口直指怀来盆地。令人意外的是，怀来盆地本身也有一个大的豁口，这个豁口则指向了群山之间的一条峡谷。魏奇推测，在2万至3万年的这段时间，在燕山山脉一定有一次较大的地壳运动，也正是这次地壳运动让泥河湾古湖裂开了豁口，湖底大量的泥沙被力量巨大的水流搬运一空，这些泥沙最终通过层层山脉到达华北平原、太行山脉与燕山山脉的交汇处。一座城市赖以生存繁衍的土壤层，就在永定河这积年累月的铺垫中形成了。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朱祖熙教授根据北京平原地层中沉积物碳十四的测定推断，永定河洪冲积扇是在距今2-3万年前的晚更新世形成的，这与魏奇的推测竟如此惊人的相合。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这样说，从泥河湾古湖而来的这股水流就是后来的永定河，而永定河所形成的这片土地就是后来北京城的肇始之地。这片万年前被泥河湾古湖的泥沙填平的土地被人们称为北京小平原，正是这片土地缔造了延续数千载的城市传奇。北泥河湾的湖水切开的山峡，我们称之为官厅山峡，人们行进在其中，安静的山，柔美的河相拥相依。然而在20世纪以前的数百年里，永定河总是以桀骜不驯的脾气给人们带来困扰。每年惊蛰，永定河开河，气温较高时开河并不惊人，人们称之为文开河。但如果冬季过于寒冷，冰层累积到一定厚度，一场人们所说的五开河临汛会使得沿岸的百姓寝食难安。永定河五开河的壮阔场景到现在也还在大山深处的碣石村中流传着。永定河冲刷后留下的巨石在村中随处可见，按照立石为碑卧石为碣的说法，这个山中小村被人称为碣石村。古时碣石村以炼银出名，3公里外的猪窝村砂石含银量高，但必须和碣石村的土结合才能炼出银子。当地家家户户都炼银，这一带曾流传着碣石的土、猪窝的砂一两炼出1800的民窑。碣石村不仅地质地貌特别，地势也奇特，既位于山谷之中，又在海拔600米的高地之上。永定河泛滥时经过碣石村前的河道直接流往更低的山谷。永定河是季节性河流，一年中旱涝交替。最为神奇的是，碣石村有一个储水层，一部分河水渗透在村中的地层里，人们无需害怕永定河无定的脾气，只需挖开一个浅浅的洞穴便能接受河水的滋养，人们称这样的人工洞穴为井。井在尧帝时期就已经成为人们利用地下水的有效方式。碣石村有72眼井，有京西景仰文化第一村的美誉， 如今，在百年老树的树荫下，精致的民宿让古老的院落焕发了青春。它与至此的各路游客分享着古村古井的故事。元代学者熊梦祥所著《西津志》中写道，西山斋堂村有水墨日夜可碾30余担。那个时候，永定河上下游直至京城，沿岸水墨的使用极为普遍，马兰村、军饷村都有水墨。当地有民谚，清水的腿儿，灵水的嘴儿，军饷的水墨碾金子儿。可见，水不仅为村民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也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同时，在耕地紧缺的峡谷里，泥沙俱下的永定河还具有屯泥成田的独特优势。历史记载中，沿岸村庄引永定河的浑水淤田，化沙器为膏鱼，不出3年5载就可以扩出数亩上好的农田。辽金时代，北京天津境内的永定河被称为卢沟河、黑水河。卢在契丹语里有黑色之意。永定河穿越黄土高原和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携带着大量的泥沙、矿物质、腐殖质，使河里呈现浑浊的黑色。大自然不可思议的调配，在千年前的永定河奇妙地进行着。高原的黄土，山中的沙砾，植物的腐殖质，各种的矿物质被按照一定的比例绝妙地配比着、混合着。它们在风和土奔流中不断地被搅动，人们看见的是一条河流的浑浊，却不曾看见那不可思议的调配过程。最终，慢慢的堆积、沉淀、风干，土便回到了它最常见的形态。又是一年初春时，大兴区永定河左堤岸边的古梨园正悄悄地孕育着一场花季。梨花怒放的日子，梨花村里游人与花各自热闹，却相应成趣。独特的花香、果香，都是永定河水系沿岸的特殊土壤成就的结果。冲积扇平原特殊的沙土成分形成了易于涵养水分、渐干渐湿的特性，千万年滋养，最终给后代子民留下这许多慷慨的馈赠。在大兴安定有一片古老的桑树林，这些桑树树林在100年以上的就有上千棵。据民间传说，在遥远的永定河源头，那条桑干河的名字正是因桑树而得名。桑葚熟食河水干，桑干河得名桑干。每年春夏两大汛期为患百姓，只有桑树果实成熟的季节，河水才会干涸。大兴的百年古桑园见证着这段往事和传说。公元1403年，永乐皇帝朱棣登基，他即位后以天子守国门为由迁都北京。 而迁都的第一步就是以移民来充实北京。史学家考证，永乐年间大规模的移民共有八次，且出发地大多在山西，目的地多在北京，移民数55万，有效地恢复了靖难之后战火波及地区的社会经济，为定都北京奠定了基础。以大兴区而言，民间有移民72联营的说法，但实际有记载的是立营58座。这些移民的到来使得大兴的户口人数增长了6倍有余，从1万多人增加到7万多人。这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移民事件在正史中只有片言之语可寻，使后世人难以追根溯源。600多年后，在大兴区沁水营村，有一位叫张鹤才的老人正在寻找先祖留下的痕迹。凤河流域流传着山西多少县大兴多少营的俗语，为了寻根觅祖，张鹤才曾家家户户走访，更远赴山西沁水县寻访祖根。今天是村中张鹤才一家团聚的日子，一大早他就带着儿孙们来到村中的凤河流域历史文化展览馆。他希望子孙们能记住凤河的历史，记住他们的祖先是从山西沁水县而来。沁水营村家家都有做面食的好手，村里的人吃面也都喜欢就醋，一家老少团聚总是面食当家。张鹤才的老伴儿做了一家人许久都没吃的饸烙面，因为荞麦面不常见，饸烙面也渐渐地被白面代替，到了孙子辈儿基本上已经不再有机会常吃了。是永定河的源头，一路向东的行程中，河水带去了水土，更带着一方风俗文明流向远方。远隔千里的人们因着一条河有了割舍不断的姻缘。每年正月14的夜晚，门头沟区10里8桥一带，永定河畔的古村落千军台村、庄户村两村的番会代表都会进行一场庄严而神秘感十足的祭番仪式，为正月15的番会请神祈福。定河畔的这片河谷高地之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番会已经传承400多年，一面面大番高达9米，有5、6十斤的重量，要一人扛起在两村间走会，全程帆不能倒，如果遇上大风，保持神帆直立是常人难以想象。如此挑战人力的事情，却从没有缺过扛帆的人。山民们用这样一种独特的欢庆方式，向世世代代养育这方人的一山一河告白，感恩大西山与永定河。太平鼓源于萨满 展祈福祭神的仪式，曾广泛存在于永定河上游的东北、西北和山西高原一带，传习至今，在门头沟形成了祈求煤窑矿工平安归来的独特仪式。数千年来，对天地的膜拜充斥在古往今来人类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之中，来自敬畏，源于感恩，更来自于对太平安乐的期盼。情风土在岁月的长河中被人们传承着、演绎着，这是独属于永定河的文明基因，也正是这历经万年积淀的沃土，孕育出一座无与伦比的东方之城——北京。静静流淌，为生灵带来生命的甘露，时而奔腾东去，化沙气为高雨，带来良田沃野，时而盘桓停住，留下一方美景，时而步履匆匆，一往无前，汇于大海。不仅是一条与北京生命与共的母亲河，更是一条岁月和文明的长河。河水孕育滋养着人们千百年来上虐天时下习水土，这片水土之中，人们以勤劳、勇气、智慧缔造着一个个真实的传奇。这是身与土的故事，这是人与河的情缘。 本期打开文化之门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庆庆中秋，北广购物团购大回馈，9月5号至9月24号来电订购2单以上可享95折优惠，10单以上可享92折优惠，买的多优惠多，购物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是李红， 我是吴越。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种好吃的啊，又是应景的美食，